Thank you. driver, niks met pala nee. Ciao Alter, nix mit Ballern. We'll be right back. 超爱的，你可真棒啊！ 来了。